在耳边轻轻敲下，你我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哲涛，欢迎光临冰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秀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彤彤。 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哲彤。午夜里有很多敏感的心，窗外一点风声，一片落叶，都会让他们多心。而我们相遇时，我希望你能够忘掉白天的一切烦恼，无论你是做什么的，你都有权利享受一个美妙的午夜。这些夜歌也是我想带给你的，来听这首张信哲的《多心》。 一个温柔，一个狠心，一个伤神，一个放心。若是彼此有心，又哪用痛心与多心？但纵是一个多情，一个无心，平和快乐终老，或者做个诚心的祷告，代替情深的拥抱，期待明天可更好。应该心甘却未情愿，应该寻求最热爱恋，若可惜如何被你代驳，仍然是相信这个爱有哪可挑选？一个温柔，一个狠心，一个伤神，一个放心。若是彼此有心，又哪用痛心与多心？但纵是一个多情，一个无心，一个寡情， Yeah. If ever you lost girl。 我是学美术的，怎么说呢，平常的状态经常是白天睡觉晚上画画，晚上特别静，那个时候再来杯酒再加点音乐，没那么多干扰。 我们的心依靠在一起。 今夜星光。 知道， 我的思念你不用都知道，因为它都在一首首夜歌里。感情一旦受伤害，往往会有两种状态，一种是迫不及待赶快找一个替代品过渡一下，而另一种是忍耐，甘愿承受寂寞的伤害，轻易不敢再来。 爱你好像我没有最回家，网友来有提醒呀呀，睡了一下 深苦寒，我要你别的都不管，绝 曾让你伤心，对不起；如果曾让你担心，对不起；如果曾经无心伤害过你，对不起；如果是我的任性，让我从你身边越走越远，对不起。 常想起你和我那段爱情，我总掉入深深的沉默里，我很久没有流泪的勇气，和爱情保持距离。 执着可歌，但也可泣。这里是生气的气，因为你一旦不能在午夜和白天、现实和理想之间转变角色、调整心态，你的生活就会很灰色。我不想让你这样，所以我给你带来了夜歌。好，我马上回来。 除了你我都不要，就算天涯和海角，想陪伴你到老，除了你我都不要，就算天涯和海角，我要让你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。

都是听他们的唱片，今天头一次看他们演出，就三个人组成一个小乐队，感觉挺好的，我喜欢这样的音乐。 时差不是距离， 当世界下着雨，我在

你必须要把你回忆里那一座座爱桥亲手炸掉，没有火药，就用时间慢慢把桥磨断，只有把这些桥毁了，你才能够解脱，只有到你想回都回不去的时候，你才会继续向前走。 从未见的风景里，很意外地看见你，一起一落淹没在人群里，在多余的城市里，快发霉的旧记忆，一点一滴装不去，反而被洗得清晰。记得那场让你流泪的电影，记得那次没有结果的争执，你的身影，你的气息，从没远离。记得那天再见的别离，时间那颗心让一切停摆，不能明白，不能释怀，我脑海一片空白，问爱还在不在，问这样该不该，却变成一世纪，飘走的心再也回不来。在多余的城市里，快发霉的旧记忆，一点一滴冲不去，反而被洗得清晰。结果的争执，你的身影，你的气息，从没远离。记得那天不说再见的别离，时间那颗心让一切停摆，不能明白，不能释怀，我脑海一片空白。让你流泪的电影，记得那次没有结果的争执，你的身影，你的气息，从没远离。记得那天不说再见的别离，时间那颗心让一切停摆，不能明白，不能释怀，我脑海一片空白。当你透露 抱寂寞的承诺，只要一起附和，什么都别问。 找到这种感觉了吗？如果还没有，那我们等明夜再来吧。我是吴兆彤，祝所有夜歌的朋友快乐，明夜我们再见。 结束了那场表演，他就站在阳台的左边，背对着喧闹的街，像十点，这时你走下台阶，知道已经没有什么时间，随手拉了桌上的香烟，走到他的身边，你试着靠近一点，好让他发觉你的出现，也试着和他擦肩，彼此都互望了对方一眼，就在这凌乱无序的画面，都有了好感觉。你试着接近一点，又怕他发觉你的腼腆，又试着和他并肩，彼此都可以轻松一些，就在这凌乱无序的画面，两个人都这一秒开始都有了好感觉，好感觉。